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不久，菜端上来，一碟炸春卷，一盘青木瓜虾仁沙拉，一盘炸猪颈肉。谭燕西动筷，便看见对面期待的目光。他夹一片猪颈肉尝一尝。 不赖。 周米好像就放下心来。吃饭时闲聊的话题，无非周米做服务员的一些趣事，譬如碰见过哪个明星，还合过影。只是换手机时没备份的照片弄丢了，也就没了证据。 我可以安排你们再拍一次。 周迷愣了一下，笑了。他当然信他一句话就能安排。 能不能在正经事上发挥你的能力？ 哄你开心还不是正经事啊？ 少来。 周迷拿叉子插一粒虾仁喂到他嘴边，要堵他的嘴。吃完饭是周迷买单，很叫人无从反驳的理由。 买得起的叫我来吧，恐怕我也只能买得起这一顿。 离开餐厅，他们在附近咖啡馆买两杯咖啡，一路散步。附近不远处就是意大利广场，大小算个景点。一边走，谭燕西一边问： 你大几过来的？ 大三，那时候差一点不准备来了。 为什么？ 说起来挺没意思的，你也要听吗？ 谭燕西再自然不过地搂住他肩膀： 你愿意说，我肯定听。 我要是不愿意呢？ 我也不能从你嘴里把话撬出来。 他再笑时笑容就不大正经了，一低头声音贴着他耳朵。 或者要不我先撬试试？ 周迷迥然地去推他，这可是公共场合。谭燕西笑着一把捉住他的手，扣在自己手里。 说给我听听吧。 温和不过的语气。周迷沉默一会儿，再开口，声音很平淡。 我妈在我大二上学期去世，那时候她坚持不愿意继续治疗，也知道多半治不好，白花这些钱，不如留给宋满做心脏病手术。我大三获得交换资格，也有奖学金名额，但你知道欧洲生活成本多高啊，我要过来势必得动用给宋满留着的最后一点积蓄。后来是宋满坚持让我来的，他性格那么任性的一个人，其实很懂事的。 你跟宋满是亲姐妹？ 同母异父。我继父人很好，我叫他爸爸，他从来不嫌我妈带着我一个拖油瓶。 哦，你继父现在？ 宋满十岁的时候他醉驾出车祸死了，他是自己开厂子的，那时厂里连年亏损，货款结不上，我妈把自己的钱都掏出来给他补窟窿，还是回天乏术。他心情不好，那天跟厂里的工友喝酒，半夜自己开车。 他们正经过一条很繁华的街道，这附近有个很大的亚洲百货商场。周迷没留心，差点跟迎面过来的人撞上。谭燕西适时地将他往自己怀里一揽。周迷觉得周遭都静了一下，听见谭燕西开口： 没事了。 好似回应他方才的话，又好似是指差点跟人撞上的事。他不做声了，心里像是放飞一只瘪掉的红色气球，晃悠悠地往上飞，又绵软地朝下落。去那个广场逛一圈，他们又去小剧场看了场话剧，人也不多，就十来个观众，演的是原创剧目。谭燕希听不懂，剧情只能猜个大概。偶尔周迷会凑过来，小声地替他解答一下剧情，但多数时候他自己忘我沉迷。多失职的翻译。谭燕希也不在意，手臂撑在座椅扶手上，那么懒散地坐着，偏着头看他，又不由微笑。观众席光线昏暗，他眼里始终闪闪发光，他觉得他好像终于没那么有孤独感。两小时剧目演完，也就到晚上了，两人都不饿，便决定先回去。上了车，周迷凭记忆感觉这车不是往第一区开的，但也没多问什么。直到车开去了16区，停在一处高档的公寓楼前，周迷不明就里地随谭燕希下了车，走到公寓楼下。楼下大门是密码锁，谭燕希掏出手机来看了一眼，按密码开了门。乘电梯上了5楼，穿过一条走廊，到右手边的房间停下。谭燕希敲了敲门，片刻，是莫妮卡过来将门打开了。她冲周迷微笑着点点头，交了钥匙给谭燕希，打声招呼就走了。周迷进屋一看，他跟谭燕希的行李都搬了过来。更叫他惊讶的是，这公寓装修成了南洋复古风格。地面铺贴小花砖，拱形门，百叶窗，藤编家具，浅绿半墙，角落一盆半人高的绿植，仿佛叫人一秒穿越至殖民时期的越南西贡，像情人的电影场景，切合一切他心目中的关于巴黎最初的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他站在门厅里，久久的没往前走一步。谭燕希走近，手掌贴着他后颈，推他一把。 找这么个合要求的地方，差点逼得莫妮卡当场辞职回国。 你们有钱人真是会使唤人。 周迷一秒共情同为社畜的莫妮卡。 你如果不笑，这话更有说服力。 我哪有？ 谭燕希伸手去抹他扬起的嘴角，他轻轻将他手指打开去，但终归憋不住，还是笑出声。 这就高兴了。 你这么用心哄我，我为什么不高兴啊？ 谭燕希就笑了笑，手指轻轻捏一捏他的面颊，推着他往里走去，一边说，也不全是为他，那酒店全场景禁烟，待久了受不了。周迷在屋子里晃一圈，这公寓五脏俱全，他承认自己少女时期的文艺矫情病死灰复燃，这会儿脱了鞋，赤脚踩在微凉的花砖上，想象自己是电影女主角。冰箱里有纯净水，他拿出一瓶拧开，一边喝水一边去阳台上找谭燕希。谭燕希坐在藤边的椅子上，双腿架在茶桌上抽烟，角落里一盆半人高的苍绿色散尾葵被灯光照着，在花砖上投下边缘模糊的影子。周迷靠着黑色铁艺的栏杆往外看，如果没记错，西边方向就是布伦森林。 那时候行走巴黎全靠一部自行车，这附近使馆多，他也过来逛过。有时候一些街道白天看着普普通通，晚上亮了灯，那橙黄的光呈固定光束角的布下来，照在店铺墨绿色的遮阳棚上，头顶是墨蓝天空，像梵高油画，夜晚露天咖啡座。周迷趴在栏杆上看了一会儿，才问谭燕西：“ 我们晚饭吃什么？ 这附近有没有餐馆？随便吃点吧，一会儿有人过来谈点事。” 谭燕西抽完这支烟，就和周迷再度下楼去。走了两条街，找到一家小餐馆，各点一份牛排，喝完半支白葡萄酒。回去是走了另外一条路，因为周迷记起这附近有家味道很不错的面包店，去了高兴发现这店还开着，橱窗里灯光暖黄。周迷叫谭燕西等一下：“ 哎，这里的酥皮面包超好吃，拿柚皮黄油做的，我去买点当明天早餐。” 谭燕西笑着点点头。几分钟，周迷抱着纸袋从店铺出来，看见谭燕西在台湾看表，便问：“ 走吧，是不是时间来不及了？”“ 没事，迟了他也得等着。”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